你好，我是随心付的 CTO 于仁。随心付的技术管理实践可以用12个字来概括，就是定战略、抓战术、搭班子、带队伍。在上一篇文章中呢，我分享了定战略和抓战术两方面的心得。今天我将继续分享我们团队在搭班子和带队伍方面的实践，希望你听完之后能够有所收获。先来看搭班子，正是28定律，顺应人性。搭班子我也总结了3个词，选人才、选阵型、搭团队。一、选人才，正是28定律，能者重用。如图所示，团队成员可以从业绩强弱、价值观强弱等维度出发，划分成千里马、小白兔、狐狸、野狗、老黄牛等不同的类型。领导者一定要想清楚，团队由什么样的成员构成。领导者要把80%的精力用在业绩强、价值观也强的千里马身上，把价值观强但是业绩弱的小白兔放在合适的岗位上，尤其注意不能放在管理位置上。找业绩强但价值观弱的野狗深谈一次，争取将其转换为千里马，假如无果果断放弃。尽早识别业绩和价值观双弱的狐狸并把它干掉。最后呢，对待价值观和业绩都处于中流水准的老黄牛，要利用公平公正的制度保证他们多劳多得，引导他们自己成长为千里马。很多领导者容易犯一个错误，喜欢在小白兔身上投入大量的管理精力，期待小白兔的业绩发生质变。其实软件开发行业很看重天赋，天赋能够保证生产力的量级，价值观强而业绩弱只能说明能力已经触达其天花板，而能力上限的问题很难靠管理就轻易解决。因此让小白兔承担起无法胜任的工作，领导者可能是好心办了坏事，小白兔处理起工作来也可能是事倍功半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领导者要把80%的精力用在千里马身上。如果对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不切实际的期待，可能会导致管理手段畸形，浪费大量机会。二、选阵型，复合结构灵活运用。合理的组织结构能够更好地发挥成员间的配合能力，非常考验领导者组织结构设计的智慧。举个例子，如下图所示，目前随心付有4种组织结构，分别是研发组、项目组、专家组和兴趣组。研发组是由需求、开发、测试人员组成的面向业务线的敏捷团队，目标是高速交付。研发组的协作方式是看板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随心付使用的是物理看板，大家一致觉得围着白板开战例会更加有团队的感觉。项目组呢，是遇到紧急重要的任务的时候，由各团队抽调人手，集中攻坚的工作方式。因为涉及人员调动，对日常工作有一定影响，所以需要自上而下审批。不过一旦项目成立，就要千方百计地达成目标。目前随心付的项目评价已经可以完全做到系统化，能够利用数据、数据建模客观评价项目组业绩。专家组呢，是由各领域的专家组成，针对重要主题进行专业性的讨论的组织，比如技术专家组、设计专家组、风控委员会等。专家组同时肩负研发团队职级评审的责任，共同决策员工职级晋级。重点提一句，专家组有否决权、建议权，但是没有决策权。我们的管理原则，每件事都有，且仅有唯一主责人，负责决策和承担责任。主责人可以委托专家组决策，但是最终成败皆由主责人一力承担。兴趣组是随心付技术团队的一种民间组织，只需要备案即可成立。组员利用业余时间一起研究新技术，学习新知识，例如自动化测试兴趣组、敏捷开发活动组等等。通过各种组织结构的灵活运用，随心付可以应对日常工作中的各种场景。研发组确保了常规工作的自动运转，项目组攻坚紧急任务，专家组调动集体智慧并且彰显公平，兴趣组赋能团队成长。三、搭团队，取长补短，发挥木桶效应。选出了人才，也选好了阵型，最后要做的就是人才与阵型的匹配。我们需要智慧地搭建团队，搭体现在团队能力最大化。如果我们把长板搭在一起，团队成为木桶，把短板搭在一起，团队则变成了木盆。因此我们要识人，更要善用人。搭团队要注重补短板， 而用人恰恰要取长板，一定不能反着来。有的管理者错误地把补短板用在了下属个人成长上，这是极其错误的，因为我在这方面就有血的教训。正是因为尝试让下属补短板，我手下两员大将一死一伤，其中一位最终选择离职，另外一位也消沉了很久，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拾信心。所以我认为搭团队的艺术就体现在取长补短，实现共赢。你一定知道木桶的水位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，而交付速度取决于流程中最慢的环节。这里推荐一本管理学小说《目标》。我们技术管理者天天和性能做斗争，书中的 2C 瓶颈理论一定能引起你的共鸣。再来看带队伍，试错文化推动快速成长。带队伍也有三个总结词：带着做、带着说、带着想。一、带着做，带着团队在实践中进步。随心赋是一个重实践的团队，非常注重给员工提供一种在实践中进步的机会。我们提倡因材施用，为不同能力、不同意愿的员工设计适合他的任务，并且采用差异化的管理手段辅助他完成任务，实现成长。如图所示，针对一项任务，如果判断员工意愿够，但是能力不够，领导者可以传授具体的工作细节，要求员工执行，主要磨练他的动手能力。这种管理方式我们称之为指令型管理，通常对新员工可以采用这种手段。如果某项任务我们判断员工完全可以胜任，但是员工信心不足，这个时候我们会采用支持型管理，给予员工鼓励与支持，提升他的意愿。如果不幸员工进入了能力意愿都弱的状态，我们会精心设计任务，由易到难一点点教会员工，并帮助他重拾信心，也就是采用教练型管理。最后呢，如果某一项任务员工轻车熟路，信心爆棚，我们会采用完全授权型管理，留给员工自主试错的成长空间。说到试错，我和你分享一个亲身经历。2015年初我们新系统上线，阴差阳错下呢，系统报了一个 native 异常，没有被捕获住，造成了1500多万的潜在损失。当时作为研发团队的主要负责人的我，以为当天就会背包走人，可是公司并没有第一时间追责，只是叮嘱我尽快组织大家解决问题，争取降低损失。经过不懈努力，我们虽然化解了大部分的风险，但是依然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一天天过去，事情逐渐平息，我天天等着领导找我秋后算账，可是处罚迟迟没有降临。最后呢，我是实在受不了这种煎熬，主动跑去问了当时的上级及公司的联合创始人，我说出了那么大的事儿，公司打算怎么处理我。我得到了影响我一生的回答，他说公司花了这么大的成本让你学到了经验教训，让你离职，公司岂不是白白受了损失。这就是随心赋的试错文化，这或许就是我们快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之一。从这件事起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通过未来贡献把欠公司的这份损失赚回来。我已把公司的试错文化传承了下来，大胆让兄弟们去试去闯。另外，指令型、支持型、教练型和完全授权型四种管理方式需要与员工的胜任力匹配，一定不可错位。如果员工能力不足，你却拼命打气，用提升意愿的方式支持他，他大概率会被你坑杀。而如果员工能力意愿都完全胜任，领导者却手伸太长不给空间，就是在逼下属离职。人是活的，是可以在实践中成长的，任务也是活的，是可以拆分的。给每位员工设计合适的任务，让员工通过完成一个个任务而成长，这就是领导者的艺术。二、带着说，注重方法论的沉淀与分享。如图所示，领导者带领员工成长一般会经历四个阶段。首先是我做你看，领导者给员工示范，其次是你做我看，员工实践，领导者从旁指导，再次呢就是我说你听，领导者总结理论传授给员工，最后是你说我听，员工总结自己的方法论并分享给团队，形成团队沉淀。员工成长 70% 来自于工作中学习，20%来自向他人学习，10%来自正式培训。领导者应该培养团队的分享文化，有句瑞士谚语说得好，火炬会互相点燃，我们要让知识之火传遍整个团队。在这方面，随心赋通过内部的百人讲坛给大家创造了良好的分享环境，并且为了鼓励分享， 我们把技术影响力作为员工职级晋升的重要条件。三，带着想，以团队自我进化为目标。带队伍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团队自管理，实现团队自我进化。关键 K 是由人治变成了法治，领导者要学会限制自己的权力，学会放手。当制度建立起来，团队就可以自动化的运转。如果把制度修订权也交给团队，那么管理就实现了智能化。再推荐一本书，重新定义管理，合弄制改变世界。虽然这本书翻译版的质量较差，诸多用词不当，但是瑕不掩瑜，掩盖不了其理念的先进。有迷惑之处，欢迎来找我探讨。目前随心赋正在努力践行自管理，流程设定已经完全实现了 PDCA 的自管理闭环。总结结束前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。一，随心赋的技术管理实践分为四象限，分别是定战略、抓战术、搭班子、带队伍。二，定战略包含三个步骤，定范围、定赛道、定路径。三，抓战术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，抓大、放小、管细。四，搭班子也就是三个步骤，选人才、选阵型、搭团队。五，带队伍包含三个带，带着做、带着说、带着想。以上就是随心赋技术团队这几年的管理实践，这些管理实践结合微服务实践，就是随心赋人效三年提升 3.6 倍的秘诀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最后再跟你分享四句话，分别是：先胜而后求战，格物而后致知，上下同欲者胜，以欲达而达人。这是我从孙子兵法和论语里摘录出来的，常读常新，希望也能够给你带来灵感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